像是困难练习转呀转到另一个凌晨，猫也喂了衣服洗了药也吃了心又痛了没人问，是啊我们没缘分，像你讲的有没有可能先分开一阵，是吗难避了我是自微笑睁开你怀抱，我想逃天边或海角，怎么会那么笨心真会那么疼，可怜的是还以为爱只有天真好不好，努力自讨夜色更暗了，怎么会那么笨心痛了才揭晓，每个人都有权利在成立之前逃跑，天有人了灵魂哭了，我拉不出伤心回忆的路上奔跑，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回头想想你的温柔，